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41集，吃货不易做。说话间，已经进了百鬼山庄的大门。山庄里很幽静，没什么人，大概都在准备晚宴了。 在后边的院子里， 薛白琴带着众人往后走，穿过长长的走道，远处传来了丝竹之声，似乎是有歌舞。 薛白鬼还挺能折腾的，吃个饭嘛，还准备歌舞。 我不熟悉，只听说他对吃穿很讲究，不过今天貌似还请了其他客人。 众人进入后院，就见眼前一条小河，河上有九曲桥，桥的那一端是一个湖心的小岛，岛上有一个花园，花园里坐了不少客人，似乎正在饮酒聊天，而另一边有一个亭子，亭子里有琴师和舞娘，十分的雅致。 的确很会享受，就是稍微过了点。 白玉堂闻言不由失笑。众人走过九曲桥，展昭也没闻到菜香，倒是闻到一股花香。小五打了个喷嚏，似乎也嫌弃味道太浓烈。白玉堂看了看四周的花朵，大冬天的，梅花倒是开了很多，其他的盆栽多过花卉，哪里来的香气，反更像是刻意用的熏香。 这百鬼山庄好歹也是大男人比较多吧，怎么弄得那么脂粉气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见他一脸疑惑，就示意他看前边的琴离声。展昭这才想起来，大概薛白鬼是故意在山庄里弄了那么明显的气味，这样可以让秦离生知道身处何地，比如说花园就有花香。仔细想想，刚才的九曲桥可以听到流水声，之前的回廊有很多松树，有松香味道，进山门的时候还挂了好些风铃。展昭点了点头，这么说来，薛白鬼还挺细心的，看来很看重秦离生。在座除了薛白鬼，还有百鬼山庄其他当家以及几个朋友，展昭迅速地扫了一圈，都不认识。薛白鬼起身出来迎接，也算是热情了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人长得比较严肃，展昭总觉得他皮笑肉不笑的，似乎心机深沉。客气几句难免，不过白玉堂不善应酬，展昭饿得没心情应酬。黑虎站在展昭身边，甩甩尾巴四外看，他和展昭正好相反，刚才又是猪后腿又是两只山鸡，饱得直打嗝，还不忘用尾巴一个劲儿撩展昭的衣服后摆，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展昭衣服破了。好容易入席就坐，薛白鬼先拿着酒杯敬酒，感谢展昭救了他妹妹。展昭拖着酒杯，桌上只有两坛子酒，没有吃的。展昭看了一旁白玉堂一眼， 会不会他们已经吃完了？ 我帮你问问。 随即就要转头去问秦离生，展昭赶紧一把扯住他。白玉堂回头看他，有些不解， 怎么问啊？难道问你们什么时候开饭？ 为什么不问？你不是饿吗？ 那多不好意思呀。 你饿得腰身都小了一圈了，还死撑呢？ 薛白鬼说的兴起，还聊起了今年的天气什么的。展昭嘴角直抽，后悔刚才死撑，早知道买个包子先垫着。白玉堂觉得还是说一声，不然这猫真饿死了就麻烦了。不过没等他开口，秦离生就先开口了。 张处， 边吃饭边聊吧，很晚了。 啊，对，那我们先不等老三了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先上菜。 白玉堂看见展昭听到上菜两个字后，两边的嘴角也挑了起来，显然对秦离生好感倍增。很快管家带着丫鬟来上菜了，天寒地冻的，所以也没冷盘之类的，都是热菜。展昭眯着眼睛准备先不理会其他人，吃饱了再调查百鬼山庄。 展大哥，你尝尝这个。 薛白琴不忘献殷勤，对着第一道送上来的菜给展昭介绍。 这是蜜汁烧鹅，百鬼山庄大厨的招牌菜呢。还有这个呀，辣子兔肉。 展昭心情甚好，这大北方没海鲜，但是野味貌似不错。拿着筷子，展昭正研究是吃兔子还是吃烧鹅，正准备下筷的时候，就听院子外边一个声音传来： 大哥，我回来了。 说话间，院门外就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裘皮披风，走路生风，嗓门也挺大，似乎是远途归来的，有那么一股子风尘仆仆的劲儿。 我听下人说小贤被袭击了，受伤了没？ 三哥，我没事。 薛白琴含笑说了一句，不忘再给展昭介绍下一道上来的菜。白玉堂看了一眼来人，30来岁，留着两撇胡须，倒是挺精神的，看着功夫应该也不错。这应该就是王知府口中最难对付，又在暗地里做忘忧散买卖的那个刺儿头潘老三。白玉堂略打量了一下，也没细看，他比较好奇展昭第一口吃什么菜，想提醒他一下，先别吃那兔子，看着很辣的样子，吃点别的先，不然该胃疼了。可奇怪的是，一直嚷嚷着饿的展昭举着筷子却是没去夹菜，良久把筷子放下。 展大哥，不合胃口啊。 白玉堂也望过去，就见展昭脸上原本挺开心的笑容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甚少出现的臭脸。 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莫非饿过劲真的胃疼了？ 可白玉堂再看，展昭眼神颇为复杂，不知道是不是白玉堂的错觉，似乎有隐隐怒意，还带着那么一股子不屑，嘴角挂着那么一点点若有若无的冷笑，双眼看着的正是刚刚走进来的潘老三。潘老三走到半路也站住不动了，显然他也看到展昭了，两人此时隔着大概10来步的距离正在对视。这气氛瞬间就尴尬了起来，秦离生因为眼盲对气氛感觉更敏感一些。 怎么了 老三，干嘛呢？ 潘老三此时脸上的表情甚至可以用狰狞来形容，咬牙切齿看着展昭，良久憋出了两个字来： 是你。 你们认识的呀？ 大哥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 哦，展兄是白琴的救命恩人。 薛白鬼话没说完，展昭缓缓站了起来，对白玉堂一挑眉，那意思是要走。众人都惊讶看着展昭，白玉堂也有些不解地看他。 怎么了？薛掌门，这顿饭我就不吃了，希望你百鬼山庄带眼识人，行善举，莫干坏事。 说完展昭转身就走，众人都张大了嘴，连薛百鬼一时都没反应过来，展昭温文儒雅怎么突然翻脸了，这话说的。展昭大踏步往外走，潘老三此时正站在路当中，展昭也不让他走到他跟前。 让开，好狗不挡路。 众人倒抽了口冷气， 白玉堂此时也带着小五走上来了，他和展昭一起来的，自然也和展昭一起走。以他对展昭的了解，饿昏了头失去理智的可能性不大，看来和潘老三之间有仇。这可稀奇，展昭竟然和人有深仇大恨到这种程度，而且翻脸到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，这潘老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？ 嘿，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潘老三身后还跟着几个随从呢，一听展昭说话也太不客气了，起先当他是薛百鬼的客人都忍一忍，但是好狗不挡路都出来了，这也太不给百鬼山庄面子了。此时潘老三却是伸手拦住了身后众人，就见他一张脸煞白，含着气往后退开半步，展昭径直走过去，连看都没看众人一眼。白玉堂背着手，身后跟着小五，也从潘老三身边经过。小五抬头看了潘老三一眼，也不知道是这老虎太聪明，发现了展昭对这人的敌意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就听他嗓子眼里发出了呼呼的低吼声。潘老三身后几个随从起先都没看见，这黑灯瞎火的，这老虎又一身黑，不仔细看还真没注意，这回出声了，一看吓一哆嗦，好大的老虎。 哎呀妈呀， 潘老三也愣了愣，往后撤了一步，皱眉看着那老虎。白玉堂伸手拍了拍老虎的脑袋，小五跟着展昭走了。白玉堂看了看众人，觉得其中肯定不简单，对一脸焦急追上来的薛白琴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用送了。两人走得潇洒，留下的众人尴尬。良久，薛白鬼沉着脸看潘老三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我与展昭有些仇怨，他恨我，我也不待见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